来生活好快乐，刘婉芬、周少祥、黄奕彤。 好啦，星期一嘅早上啦，咁啊喺呢一个部分咧，每个星期都系噶啦，会有。长哥啦喺度啦，咁啊八点到十点钟两个钟头，长哥都喺度嘅。先同阿长哥打声招呼先啦。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每一次我哋直播开之前咧，通常大家倾好多偈啦，同埋搞到你咁 hea 咁， 系咩？ 啱啱就系，即系挂住倾偈啊，挂住讲嘢，特别系讲到即系一啲气候嘅问题。应该长哥都 咗啊。 嗱，应该长哥都会讲下啦，即系关于啲气候嘅问题。我哋都今日咧会先预告有一个嘉宾会上到嚟嘅，都系咧会集中讲一啲气候嘅转变啊。暂时我哋卖关子先，呢、這个位咧放低佢，一阵我哋会慢慢讲，讲个半钟头咁多啦。咁啊呢一件事情咧，我谂头先阿长哥即系我哋喺呢个做新闻嘅时段咧，都应该听到我哋讲有关呢一件事情，就系巴黎嘅恐袭， 全世界都讲紧， 全世界都讲紧，真系啊！ 我报道一件最新嘅关于嗰度嘅消息啦，咁系 CNN 喺个几钟头之前出咗段新闻， 好 吓，咁啊应该好可信嘅，就系、是、法国而家派咗十几二十个战机啊，好似。十架就去炸 轟炸呢 嗰邊啊嘛，咁咧就係喺炸正佢哋即係叫嗰個敍利亞，佢哋自己話做首都咧，個伊斯蘭國嗰度咧嚇咁就都 炸咗佢啲嘅即係彈藥庫啊，同埋啲指揮中心啊、兵營啊咁樣啦。據講咧就係都炸到好多，炸死咗好多 IS 嘅即係分子啦。我睇完呢單新聞，我自己即係啱啱我今朝都六點鐘翻到嚟睇呢一個嘅新聞。我唔知道大家点谂啦，我都同屋企人去倾呢一个嘅事情，就系、其实点样解决呢一个嘅事件呢，即系你走去同呢个伊斯兰国嘅分子系咪 IS 同佢坐低倾，哎呀你唔要和平啊咁， 都冇得倾， 冇得倾噶啦，佢反而仲捉咗你吓，挟持你，锯埋你嘅添，咁然后你走去即系轰炸呢啲嘅 IS 嘅分子啦吓，杀晒佢哋，炸晒佢哋。咁然后佢哋不停个仇恨心又加剧啦，啊你要杀我，我要你十倍奉还，我要你啊血债血偿，咁再杀过嚟，再打过嚟。喂，其实呢个真系死局嚟嘅，长哥冇得拆解嘅。 系啊，即系啊呢几日咧，大家都睇到咧吓，全世界都关心巴黎啦，系嘛，又为又法国祈祷啊咁样样，好多人喺 Facebook 嗰度咧，将佢自己嗰个大头相咧，就系即系 转晒做 国旗啊，国旗啊咁样样。咁啊，有啲人唱反调嘅。有啲人就话，你哋而家就为法国祈祷。佢话其实啊，喺过去几年啊，世界各地咁多地方，日日都有呢啲嘢噶啦， 甚至乎系 咁多嘅即系平民，即系喺叙利亚或者边个边境啊，俾盟军嘅战机轰炸炸死嘅。喂，啲平民都唔少啦，又唔见你行出嚟就祈祷啦， 即系佢哋条命好似贱啲咁样。 就系咯，叙利亚个总统咧就话，喂。我哋五年来都系咁噶啦，个个礼拜都有咁多人死啦。你哋又唔好报道下，冇人为我哋祈祷咁样吓。咁啊讲落咧，又系真系咪有啲人条命啊贱啲，有啲人条命矜贵啲咧？同埋有啲地方吓，即系我哋梗系好可惜啦。巴黎好浪漫啦，长哥去过几次都，哎呀唔舍得走啊，好享受啊咁样吓。即系炸烂咗佢就好惨啊咁样。喂，人哋个家园就咪仲惨吓。即系有时呢啲嘢，我哋。讲嚟讲去又系西方传媒嘅霸权咯，佢哋有晒话事权吓，佢哋讲咩嘢我哋就收到，又系呢一个我哋传媒嘅问题咯。即系香港好似我唔客气啊，香港啲传媒咧成日都系喺俾住西方牵住走噶咯，所以点样平衡报道啊？点样我可以睇翻多一啲吓？不过我哋当然系唔希望有恐袭啊呢啲嘢啦。咁啊，一阵咧长哥都会讲故事噶，一又同佢讲个故事咧，关于恐袭嘅 系。系咁啊！当然头先讲到恐袭，到最后啊，即系黄奕彤讲就系、是、你又炸我，我又炸翻死你，跟住你又再嚟炸我咁样啦。呢啲系无休止 嘅死局嚟噶， 啊无休止嘅互相仇恨底下吓一个结局咁样。咁唔单止你讲话咩法国啦，其实而家好多嘅即系欧洲国家都好担心。你唔好讲净系法国，即系德国啦、 比利时、 意大利啦，佢亦都将呢一个恐袭嘅风险系升晒级啦咁样。咁所以你话咧，即系仲有冇呢啲嘅恐袭事件会发生？我觉得一定系更加多， 系咯， 唔使讲噶啦呢个。你仲你做嚟炸完我之后，我唔俾翻啲颜色你睇，你点知我劲啊？咁样。 其实连美国总统即系而家个总统奥巴马咧，早两日佢都喺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话咧，佢哋系冇能力系。 摧毁整个伊斯兰国，即系呢个 IS 嘅成员同分子嘅，只能够系即系牵制佢。咁佢话咧，佢直到依家咧嗰个嘅空袭又好，即系嗰个嘅压制咧，系有一定成效，好大嘅作用咁。但系佢被即系传媒问到就，佢都坦诚就冇可能系歼灭晒佢哋嘅。咁所以呢个嘅故事发展落去系点咧？大家都估到 嘅。其实我哋较早前讲嘅系拉登啦，跟住我哋就有约翰啦， 死咗一个拉登，有个约翰，咁之后有个彼得，咁之后有个玛利咁，咁件事究竟系 真系冇人冇知， 再早啲系侯赛恩啦。 哇，你讲侯赛恩，我争啲唔记得咗， 仲记得佢系 嘛？系，即系真系争啲唔记得咗。 再早啲啊，艾亚托拉克啊 ，Harmony， 真系 我哋嗰阵时嗰代系咪咯？咁啊，我系睇咗两方面嘅评论，第一方面咧就系话，喂，而家你西方咁。咁样呢个 knee jerk action， 即系话自然反应啦吓，就中晒计啊！人哋就系想你咁，就系想你继续丑化佢啊，就将佢啊抹黑，继续咧你就制造呢啲仇恨咯。咁其实咁就好蠢咯。有人就话吓，不过你如果做法国总统，你都要系咁讲啦。 就你冇办法唔喐噶嘛。 佢哋同我开战啦吓， 系咪先？你系奥朗德嘅时候，你话哇，我啲人民咁惨，唔通即系坐视不理啊？企喺度，应该咧就包容一下呢啲 IS 嘅咁国民咁点啊？ 冇可能， 冇可能噶嘛？ 咁又唔系吓，即系而家你咁去炸翻佢，佢又去第度又搞你，咁样系冤冤相报又何时了咧？吓，翻嚟记唔记得？我仲记得旧年定前年啊，未试过一单嘅，全个欧洲咁多个领袖喺巴黎行出嚟嘅咧，嗰个镜头咧吓，嗰次如果我系做多几次，如果我哋啲宗教领袖一齐出嚟。即係各國嘅同埋各宗教嘅一齊祈禱，一齊講和平啊，搞多啲論壇啊，喺傳媒嗰度講多啲正面嘅信息啊，我諗咁仲係一個比較有建設性嘅方法囉。 但呢論壇 IS 國嗰啲人冇參與喎。 慢慢嚟啦。 你唔知道。 首先要打破一個即係迷思呢，就係好多人呢就以為呢穆斯林就係咁㗎啦，咁樣。 當然唔 係 啦。 而家就係佢就指出就係話，而家呢啲咁所謂好戰嘅分子咧，只系占穆斯林嘅十万分之一，即系人口嘅十万分之一。 但已经足够破坏晒整个世界 嘅，个个都唔怕死嘅，长哥全部孭住炸弹背心 嘅。佢哋一样系会站出嚟谴责呢一啲，即系我哋系俾人哋西方嘅传媒系喺度即系误导咗呢一样啦。咁我睇到另外一个报道好得意啊，佢话其实。而家呢个乜嘢 IS 咧，嗰佢自己叫伊斯兰国咧吓，未有系你哋三个大国搞出嚟嘅咯，一个俄罗斯吓，即系一个系中国。一个是美国，你哋三个以前过去几年种落嘅祸根，你咁搞咁搞咁搞啦，太复杂啦，我都睇唔明吓。咁就系而家搞出咗呢个 边个国家 咁可怕嘅， 以前扶植咗佢啊，扶持咗佢，到最后又即系翻翻转头搞翻呢一啖啊咁。但点都好啦，即系有啲嘅业咧，大家如果系即系如果你相信呢一套啊，你建立咗，你系即系种咗呢啲祸根嘅话咧，你就要受翻噶啦。 系，不过我觉得最另一个系值得关注嘅就系喺法国当地咧，亦都有啲穆斯林嘅信徒咧，都讲到就话，其实佢哋好担心啊，因为喺当地佢哋已经系被定性为一个即系好似一啲恐怖分子咁样咯。吓，即使佢哋喺因为今次呢个恐袭里边咧，有啲无名英雄都好啦，佢哋自己都担心，就跟住落去，佢哋喺法国点样生活咧？ 吓， 会比以前系艰难咗好多咯。所以呢种无知嘅仇恨咧，唔系净系讲紧杀死对方啊，系令到对方唔能够生活吓，咁都系冇办法啦。咁啊，长哥啊，其实头先你就讲啦，一阵间我哋会讲气候变化啊嘛。不如我哋先介绍下一间嗰位嘉宾系边位好嘛？ 好啊，佢应该随时会到噶啦，就系、是、李伟才博士吓。咁啊，佢以前喺香港天文台做噶啦。 佢咪会有时出下镜咁样， 应 该报下天气啊。今日我 系 由李伟才报到天气咁样，系咪咁样噶？佢应该当时都已经有噶啦呢种报天气，即系向住荧光幕，然后跟住讲天气咁样啦。 同埋佢又写咗好多小说啦，好多嘅评论啦，佢系写科幻小说噶。佢系一个即系不折不扣嘅科学家嚟嘅。 系 咁啊，佢而家咧。就帮手即系提倡话，我哋要关心气候变化咯。一阵咧，佢嚟咧，听佢讲下。 系，有时我阿妈都好中意听，因为佢亦都喺一啲网台度咧，即系做节目嘅咁。所以有时我阿妈都好中意听佢嘅节目。咁一阵咧就即系佢就会入嚟直播室啦。咁当然就同我哋讲下呢个气候嘅转变嘅问题咁。长哥，据讲咧，你除咗呢单新闻之外咧，咁你好想讲另一单新闻，其实呢排都触动到你，你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系啊，嗱，我终于等到啦等我好耐好耐等到啦。而家咧有一个六人 宣言，绿色嗰个绿吓，咁系咩咧？就系、是、有几位而家参加区议会投啊，即系竞选嘅嘅、啊、朋友咧， 候选嘅区议 啦，啲候选人咧就一齐砌咗一个宣言出嚟嘅，咁佢就话提出系咁嘅，嗱佢话咧要提出一个四零社区、四零香港，有冇听过咧？ 冇、 零屈零屈零屈咧，听落去咯吓，佢哋话咧。 零排放啊， 系啦，啊中咗一样，仲有零咩咧吓？ 零污染 啊，佢话系啦，经过二十几年嘅宣传推广咧，佢话环保同绿色生活咧，就成为香港以全世界嘅共识啦。政府同商界咧，都系将环保标签咧贴上身啦。不过如果人人都系咁讲嘅时候，香港同全世界嘅环境嘅危机咧，并冇改善过，反 即系如果应该就解决咗啦，系嘛？ 系咯，所以所激起嘅论争同埋抗议越嚟越多啦吓。嗱、就话啦，呢、這个月底咧，各个领袖同民间代表咧，将会云集喺巴黎啊，就全球暖化危机商讨有效嘅应对方案。 系啊， 我哋五个关注环境议题嘅区议会选举绿色候选人认为咧，呢个系一个大好机会。咁我哋一齐谂下香港环境运动嘅现况啦，提出新嘅前进方向，等香港咧真正踏上永续发展同埋环境嘅正义道路啊，为全球暖化问题负起应有嘅责任。咁啊，有四点嘅，第一点咧就系大幅改变，唔好维持现状。啊！佢话而家咧呢啲系天灾都系人祸啦吓，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全世界弱肉强食啦，毫无节制嘅经济发展模式啊！咁啊，而家咧就唔系小修小补嘅时候啦吓、啊，就我哋全部要改变咯。而家嘅经济发展同埋权力结构咧，咁样改变咧，即系先至可以真系带到真正嘅希望啦咁吓。第二咧就系话，所有环境运动咧一定支持民主嘅。咁点讲咧吓？佢话香港主流环境运动团体咧，过去一路都系非政治嘅，唔讲政治嘅，你绿色团体吓，净系教人点样绿色生活啊咁样吓。但系咁样咧就遮蔽咗环境争议背后嘅利益关系同 好离地啊！我哋话 啊垄断系咯，令到外公观众以为咧环保系个人生活态度嘅选择嘅啫吓。但系事实上啊，从市区重建、高铁案例到新界东北开发，你睇到咧吓，近年香港嘅城市开发争议啦，即系其实不民主嘅政制就系利益集团咧得以为所欲为，以欲市民嘅前提啊，粗暴无道嘅发展主义思维啦，就系打压咗即系本地本土农业咯，令到市民咧就要依赖进口食物啦。咁啊，牽涉到航運啦，但係就係、是、系統性隱沒咗排碳嘅，即係真空咯。咁所以咧，你要搞環境咧，一定要民主先啦，嚇，唔民主就冇得傾啦，咁樣嚇。第三樣嘅咧，阿長哥覺得呢樣好非常之重要嘅，就係話咧，環境運動咧應該回應社會最低層嘅需要啊。即系好简单讲，就系最惨系边个咧？ 基层 啊，就基层嗰啲咯，咁啊，噪音啊，空气污染啊，好逼啊，嗰啲咁吓，房屋问题啊，咁所以咧，没有社会正义就唔会有环境正义。 系系系。 最收尾啦，就系我哋可以做乜啦？佢话 即系选佢一投一票。 佢话即系如果选咗佢哋咧，佢哋要提倡咩咧吓？就系、是、样样嘢都真系做好咯。咁佢哋六个咧提出四零社区、四零香港。咁样咧，就系、是、希望大家咧，就系、是、可以改善啦。即系长哥等咗咁耐咧吓，终于有人提出呢、這个，其实好似竞选特首咁样， 有个政纲喺度啦。长哥虽然就冇开名，即系话佢哋系边一位嘅候选区议员，佢哋系咪五位定六位系嘛？ 六位、啊， 六位佢哋系咪都同一个政党背景？ 佢哋都唔系咩政党啊， 冇政党背景嘅，独立人士咁样嘅。 系啊，零耗能，即系能源咧就唔好消耗。零耗粮，粮系粮食；零耗水，尽量悭水；零排废。四零四社區咁樣。 不過我成日都聽到呢啲嘅政策宣言咧，無論喺咩國家咧，都總有呢啲有啲綠色嘅即係宣言喺裏邊。咁實際係點樣做得到嘅咧？即係我覺得即係點樣做到咧？ 透過政策啦。嗱，以後我隨便舉幾個例啦。嗱，以後咧你交通政策，你就唔好再將汽車擺在第一位，將單車啊行人擺在第一位。咁呢一個係由少做起噶啦，少少就做到啦。譬如建築條例。 吓、啊，即系嗰阵时你听过啦，咩露台嗰啲啦，环保露台又可以优惠你啊，嗰啲咁嘅嘢咯吓，咁啊做嗰啲嘢咯，咁啊常哥成日提倡噶啦，就系话譬如收租吓，边、一啲咧就收少啲租啊，免租咁样啦。嗱、譬如寻日未咩长者日咧，嗰啲交通工具咧就搭地铁唔使钱噶嘛，寻日咁佢久唔久有一日就全香港人免费搭地铁同搭巴士咯。嗱，巴黎咪做紧咯，即系 政府做一啲补贴 系咯。 咁呢个同免费搭巴士搭地铁，即系意思系等佢哋唔好揸车出外， 搭多啲交通工具 咯， 都有一个鼓励性嘅作用喺度嘅。 即系嗱，即系好多人都话长哥，你咁多嘢讲，咁咩想做？你不如去竞选啦，咁样吓。但系我一早讲咗啦，我哋呢啲人，就算你俾我做环境局局长吓，你俾我做联合国秘书长都做唔到嘢。真正要做嘢咧，就系从啲人心嘅改变嗰度做起啦。我哋咪做紧呢啲嘢咯吓，喺嗰度喐咧，咁啊啲人慢慢喐噶啦。嗱，譬如你佢再就举多个例啊，全世界好多地方已经系政府采取行动，至少要基因改造食物标签啦。香港喐都唔喐，我哋嗌咗十几年，我哋啲立法会议员冇人睬我哋。嗱，点解我哋条命咁贱啫？新加坡就一早就系做晒嘢啦吓，咁啊根本好多基因改造嘅嘢入唔到欧洲噶。 但系你到最后就系呢一班嘅，可能有好多人都系讲民主。所以头先我听到你讲话要民主，咁呢班人都讲民主入咗去，但佢哋从来都冇因为呢样嘢而去就住呢个议题咧，要提出一个嘅法案出嚟。 就系因为冇绿色选票啊嘛 ，Green Vote。 咁点解会冇绿色选票？ 香港人就攞我哋堕落咯，落后咯， 人哋都 系讲 人心， 人心啦，咪就系咯。即系成日都话，如果你去法国比利时做竞选，你咪日踩单车咯，总统都踩单车啦。咁 同埋可能系咪真系大家都唔清楚，或者系呢一啲环境嘅问题啦，或者全球嘅气候变化对我哋嗰个环境造成啲咩影响？ 我觉得未必咯，但系我哋可能系唔想牺牲我哋而家拥有嘅嘢啦。例如我有一个好舒适嘅车喺呢个空间里边咧，我虽然系排放废气，但我享受咗自己私人嘅空间。 即系自私系嘛？ 我觉得有时两睇啦，系咪自私咧？因为系逼得太紧咧，大家都。不过应该翻嚟啦，我哋有嘉宾已经喺 直播 室门外等紧，我哋就即刻接佢入嚟，好嘛？ 原来生活好快乐，长歌有古讲。 如果你是九岁，而家住喺香港，礼拜日咧，你会去麦当劳；如果你喺九岁，你而家住喺古巴咧，日日咧，你系得就星期日咧，就去咗帮嗰啲意大利观光游客咧去吹喇叭。如果你九岁，你住喺 Brussels， 星期日咧，你会去麦当劳；如果你九岁而喺住喺 Bolivia， 你就帮美国人挖矿坑；如果你系九岁住喺意大利嘅 Florence， 星期日你会去麦当劳；如果你九岁你系住喺非洲有啲国家咧，你就系为 Nike 啊嗰啲工厂咧帮啲波去泵气；如果你九岁住喺 New York。礼拜日你会去麦当劳，如果你九岁住喺泰国咧，你就俾啲澳洲人咧去计间，跟住咧有两架飞机撞烂咗两栋摩天大楼，而全世界都话：哎呀，我都唔知点解会发生。这个故事呢就是叫做罗纳的故事，麦当劳的小丑，个作者咧系罗德尼哥贾西亚。 我想收你钱嘅，长哥卖几次广告啊！你同佢， 我读咗一段小说出嚟， 呢个就系一段嘅小说嘅节录啦。咁所以长哥都冇即系要读出嚟啦。咁啊，呢个故事嘅完整性嚟嘅。咁呢个故事其实就系讲紧系咪呢个九一一嘅事件，系嘛？呢两栋摩天大厦点解俾人撞咧？系咪就因为过度剥削呢啲嘅小童咧？ 啲人成日都话呢几日点解佢哋要炸巴黎啫吓？即系咁啊，梗系有好多前因，好多 后果。 咁我香港人明唔明嘅啫吓， 咁啊，当然啦，你又先讲呢个嘅故事咧，引发出嚟系我哋今日呢位嘉宾系咪啊？咁啊，当然呢位嘉宾咧，其实系啲气候专家啦。头先我哋喺未有机会同呢位嘉宾倾偈之前咧，长哥就话啦，佢系一个科学家，不折不扣嘅科学家。咁但系佢一嚟到嘅时候咧，我开始慢慢咧，我个脑海里边咧就开始记得佢啦。吓，佢个样我开始慢慢记得。 你未睇过科幻小说咧？ 我未睇过科幻小说，我未睇过佢写嘅。不过咧喺镜头面前，我谂我慢慢记得佢个样。 样开始系 冇见到我个样，保持青春。 咁啊，先介绍下长哥，你介绍好唔好？不如 好啊。未介绍之前咧，讲一样嘢俾你听啊。你又种嘢，我哋又种嘢啦。啊，呢几个月啦，好惨好惨啊！我哋啲米又失收啊，唔应该有嗰啲咁嘅即系虫咧又有啊。最夸张咧就系咧，嗰啲米喺和水嗰度冚唪唥发晒芽 啊。OK， 唔使搞发芽米啦，喺嗰度已经有啦吓。 系，我都好大损失啦。 我哋啲姜花咧，唔系姜啊。姜即系食肉姜咧，我哋讲一讲，啲就唔应该开花嘅，十世都唔开花嘅，今年开晒花，即系未试过噶历史上。 唔解知你今日要请佢上嚟倾偈啦。 我哋啲沙葛咧就前几排俾人浸晒，即系又冇晒。 但系你哋以会唔会以呢个为生噶？你哋 我哋农场都几惨。 但系我好惨，我系以呢个为生。我睇 下你哋点惨法。 我哋譬如话我哋系一啲小型农场啦，有机农场啦，咁啊已经落咗苗，种咗呢个士多啤梨，全批全军覆没啦。太熱啦，冇可能做到好多我哋嗰个夏天秋冬要种嘅嘢种晒噶啦，摆晒落去，但系咧就冇办法系能够即系生得好，然后跟住咧就死咗好大批。咁呢个系对于一啲小农户嚟讲咧，系一个几大损失。但系我哋成日都讲，以天做人噶嘛，我哋向住我哋做呢行，我哋就系睇下个天点样做，我哋就点样做啦。 我哋啲番薯今年系历史上第一次未听过绝收啊，一个都收唔到，咁都得嘅。番薯系最易种噶嘛，有叶就冇番薯食。 咁啊，当然啦，喺呢个时间咧就请我哋嘅嘉宾出嚟先啦，同埋呢一位咧就系李伟才，早晨啊， 系早晨， 通常 大家好， 点样嗌你噶李伟才？ 咁熟人就叫我做 Eddie 咯 ，Eddie 有嘅 ，Eddie 得噶， 冇咁熟嘅咧， 全李博士咯， 李博士咯，系咯， 好，咁啊 ，Eddie 我中意，我 系叫 Eddie 得噶啦， 当我好熟咁先得。咁啊，今日啦，长哥啊，点解你要请个 Eddie 上嚟倾偈咧？ 一路我都非常之欣赏佩服阿李博士啦吓，虽然我哋好少有机会走在一起啊，但系咧我都做紧同样嘅嘢啦，咁啊好难得咧，就系佢而家都叫退咗休啦， 系退咗好多年啦， 咁活跃，即系佢要为我哋争取咁多嘢，咁咧我哋就迟啲啦，一阵听佢讲咯吓，仲有两个礼拜咧，我哋就行上街，一齐咧，即系为咗地球去做啲嘢啦。 系，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又唔想我哋博士咧讲两句就又去新闻啊咁样，所以喺你未讲之前咧，我哋就先去新闻，咁一阵翻嚟去倾偈啦。咁同埋咧，我觉得好过瘾啦，即系虽然我唔知道佢嚟紧呢两个礼拜后佢搞个咩活动，但我好想听佢讲科幻小说啦，即系我自己好中意睇嘅，系应该有机会去 讲多几个钟头都讲唔完。 原来生活好快乐， 久不及待，再介绍多今日一次就系我哋今日入到嚟直播室嘅嘉宾，就系咧前天文台嘅台长就系 Eddie 李伟才博士。 你好，你好， 早晨，早晨， 前天文台嘅高级科学主任啫， 唔系台长啊， 台长就系林超英。咁林超英再对上咧就系李本莹，再对上林鸿钧，你叫我数，我可以数多四五个。 你做咗几年啊？ 大家唔记得噶啦。 你喺天文台做 天文台其实做咗唔够十五年，咁但系其实已经算系最长噶啦。讲真，我嘅工作嗰个生涯咧系相对比较短。我是一个比较懒嘅人咧，咁讲，亦都话比较任性嘅人啦。我中意争取多啲时间做自己中意嘅嘢。咁其实翻工唔系唔中意嘅，咁但系咧，你知道。已经兴趣太多啦吓，又我哋俗啲叫火麒麟啊，即系叫周 身 人咁，所以我系提早退休嘅。咁我第二份最长嘅工作就系喺香港大学就九年， 系 天文台咧就大概十五年唔到， 系 咁我又教过中学啦，又喺太空馆做过啦， 好搞嘢。 系咁啊，喺澳洲嘅时期咧，亦都有做过啲少少啲 research assistant 啊，嗰阵时亦都教过校外课程噶，喺澳洲教校外课程。 咁啊，但系即系其实你系好最深喺天文方面啊，同埋头先我哋讲啦，你都有即系写个书系有啲科幻嘅书，我就话系唔同灵异鬼怪有关， 绝对唔同，绝对唔同，唔净止同灵异鬼怪啊，甚至咧我哋虽然喺西方好多时佢哋去啲书店啊，佢就会摆埋一个书柜啦，就叫做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啦，但系其实咧我哋有啲比较你话带黑嘅啦吓嘅科幻发烧友咧就好介意呢样嘢嘅，佢话科幻就系科幻，fantasy 咧其实最简单。就亦做幻想小说，但有时咧有啲人中意做玄幻小说吓，咁其实我哋唔系玄幻嚟嘅，当然有啲人甚至以为系哈利波特啊，即系魔界啊，都系科幻咁嘅，大家知道呢个大错特错啦，系嘛？咁我哋科幻咧，其实系好讲求咧嗰个科学基础嘅， 系有科学证据嘅，要系咪啊？咁啊，例如有冇外太空人？我谂可能呢 个 外太空人 互联网会唔会有一日醒咗啊？咁样咯， 醒 咁 一定系啦，其实可能佢今日就会醒噶啦。 你永远唔知嘅。 系 OK， 呢个好劲啊！互联网点样醒咧？可能啲人话， 但好简单啫嘛。你谂下嗱，我哋个大脑入面嗰个神经元咧，或者即系脑细胞啦吓，即系有几多？我一时间记唔到啦吓，唔知几多几多亿或几多百亿千亿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而家世界上嘅所有嗰啲伺服器一个 server 啊，系嘛嗰个数目，其实可能已经同我哋大脑入面嘅神经元嘅数目咧，系完全系。即系差唔多叮当码头， 可能超过， 迟啲会超过嘅。咁当然嘅，唔净止仲要唔系净系计神经元数目咧，仲要计佢嗰啲大家接驳嘅线路嘅，即系佢接驳得多就梗系劲啦，系嘛？咁但系而家我哋啲 server 都已经接驳得好厉害啦，我哋叫 connectivity 啊嘛。咁佢个 connectivity 一路升高嘅时期，咁嗰个互联网有一日醒系唔出奇嘅。咁人类嗰时就 俾佢控制翻转头， 唔知道啊，其实 系 即系同佢做个 friend 啦，亦或会取代我哋咧？ 冇错， 因为讲真，如果佢一作反嘅时期，你冇得噶，因为我哋而家所有嘅嘢啊，即系去到太空船啊、飞机啊、轮船啊，做咗个电梯啊，我哋个电视都系嗰个互联网控制噶啦。如果佢一认为人类唔需要再生存啦，咁我哋就拜拜噶啦。 会唔会就系嗰啲电影咩人工智能、啊？ 其实 冇错， 其实真系好似嗰样嘢嚟嘅。 系啊系啊。 咁啊，当然啦，今日如果我俾一个麦子系我哋即系摆一个麦度，要阿李博士自己讲咧，7749日我都觉得佢应该冇问题。咁啊，今日咧我哋咧长哥啊，你请佢上嚟咧，就是、因为佢嚟紧有个行动咧、个活动啦。咁啊，先介绍下，其实佢本身呢个系咩活动先好嘛？ 好啊，就系、是、我哋迟一啲咧搞一个全球气候大游行， 冇错啦。 咁啊，关注嗱，阿常我成日都讲啦，而家你话咩气候变化咧 ，climate change 咧，其实就系骗局嚟噶。而家唔系变化，而系全球大灾难嘅边缘啊，我冧晒。咁你话佢暖化啫，暖化 global warm， 其实呢个名 系 好差嘅， 系好差，即系又唔系话 warm 啲啫，咪 西方人咧，因为大部分都住喺即系温寒带啊嘛，对温寒带嘅人嚟讲咧，暖化系好少， 暖啲好啲，唔使咁冻，唔好冰天雪地啊， 梗系大错特错啦， 系咯，专登喺度即系麻醉我哋咯，我觉得呢个系骗局嚟啊，根本吓，早系就应该话，而家其实真系而家系个气候大兜乱，喺阿姐系直情恶劣到咧，同埋难以预测到乱晒大佬，因为讲佢种唔到嘢啊，搞到吓，即系咁咯。 我好记得噶，几年前我同长哥一齐出席一个电台啦吓，啊唔系电视台啊，电视台嘅节目咧。讲呢样嘢咧，我记得佢讲一个说话好欣赏啊。佢话其实大自然咧系唔净止系黄牌啊，就嚟红牌都出埋噶啦。佢话啲黄牌已经出晒噶啦，佢话就嚟出红牌噶。你哋仲唔去注视唔去做嘢咧？就黄牌咧就出场啊，即系人类出场。 呢个踢波嗰啲黄牌红牌 系啦，冇错啦， 唔系电视台嗰啲黄牌。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我好想话，即系以往咧，长哥喺我哋节目内声嘶力竭啦，咁同埋或者佢出嚟声嘶力竭，我哋就。你当佢冇到咯，成日都咁讲噶啦，唔系当佢冇到意思系咩咧？佢成日都系咁讲噶啦，佢唔会讲第二样嘢噶。 而家系电台嘢，都仲系播紧恒生指数啊嘛，仲系佢又讲紧汇控，而家又跌咗两个先啊嘛。 而家唔讲汇控噶啦，而家汇控瓜老细 啦， 系咁。但系我所以我觉得今日咧，即系譬如除咗长哥之外咧，即系李博士，你可以或者你可以有好多嘅你嘅思维、你嘅睇法啦，不妨同啲听众分享一下。譬如你都讲啦，唔系讲暖化啦。咁从乜嘢嘅数字，从乜嘢我哋睇到地球会死啦？其实再唔搞佢，真系你冇可能再喺度生存噶啦。 嗱，首先咧就要纠正一样嘢咧，地球一定唔会死嘅。 我哋 地球咧就由呢个形成到而家咧，已经有起码46亿年啊，系远远超过我哋所能嘅想象啊，即系超乎我哋嘅理解。咁咧就讲得一般通俗啲咧，就系佢有咩大场面未见过啊，系嘛？即系话其实嗰个温度咧，比而家咧系多十几度嘅，佢又见过；低十几二十度嘅，成个地球差唔多系冰天雪地嘅，佢又见过。我哋嗰个叫大雪球气地球啊，叫 Snowball Earth 啊。咁所以咧，其实仲有一样嘢咧，大家系想象唔到嘅。以海平面为例啊，而家我哋成日都讲海平面啊，即系香港又话咩200年后浸晒。咁啊吓，呢个绝对咧，唔系危言耸听嘅，因为咧喺啲古地质学家同埋古气候学家啦吓，唔系断古嘅古啊吓，即系古代嘅古吓，咁其实佢哋好艰辛嘅，即系做咗好多研究工作咧，已经系论证到有晒嘅证据咧，原来地球嘅海平面咧。即系我哋今日见呢个海平面咧，系绝对唔系话永恒嘅吓，系可以比而家咧 系可以低系超过100米， 嗯， 亦都可以比而家咧系高咧系超过100米嘅，百几米都得嘅，吓，咁，你可以想象下， 都唔好讲生存啦，根本就唔会生存， 系啊系啊系完全得噶，咁，大家亦都有听过所谓冰河纪啦，系嘛，咁啊过去即系几百万年咧，即系地球咧都经历过好多个冰河纪， 嗯， 而人类嘅文明咧，亦都系正正系因为最后一个冰河纪大概系13000年左右退却咧，咁，样咧大地回春咧，我哋先至慢慢咧发展起嚟嘅。咁，但系咧，我哋如果按即系呢个推论咧，即系冰河纪嗰个交替咧，我哋都有一个理论嘅，系，一个叫天文假说啦吓。咁呢度唔够时间，唔详细讲。但系咧，其实我哋应该系过咗最暖嘅时间。我哋如果按照呢个气候学嘅推论咧，我哋应该系慢慢慢慢咧，系进入另一个冰河纪。咁，但系即系我哋讲紧系最少系几千年嘅事吓。咁，可能几千年后咧，地球又去翻一个即系话冰天雪地嘅世界。啊，即系譬如整个华北平原都系冰嚟嘅，整个北美洲譬如五湖区啊、苏必利尔湖啊、密芝根湖嗰啲已经全部都湖都冇噶啦，全部上面系冰嚟嘅咁样。咁但系古气学家嘅研究咧好有趣，佢本来系研究几十万、几百万年前嘅事啊，但系而家咧佢反而系最劲嘅咧系一个预测， 嗯， 因为佢话而家计出嚟咧，地球大气层入面多咗个二氧化碳咧，所导致嗰个暖化嘅效果咧，就算今日地球上所有人即时死晒， 嗯， 即时任何嘅人为嘅二氧化碳排放都停止，但系地球上面而家多咗二氧化碳咧，嗯，都会令到下一个冰河纪咧，其实系唔会嚟噶啦。即系话下一个冰河纪其实已经被人类咧系 毁灭咗 ，cancel 咗啦。 嗯， 系啦，冇错啦。哇，呢，這个结论咧系非常之震撼噶，我都系最近两个月前左右睇，嗯，一本书咧，先至睇到呢个结论咧，我都觉得好震撼啊。 嗯， 即系话人类嗰个影响咧，其实已经去到呢个咁样嘅地步。 嗯， 咁但系咧，因为地球话唔使我哋救嘅， 系 啊，所以成日话咩绿色救地球啊，呢啲系大错特错嘅。其实咧，真正要救嘅我哋自己啫。 系，因为其实佢好似你头先讲，好中意你用引用咗话，佢有咩大场面未经历过， 未见过啊。咁但系咧，个问题亦都咁讲，我觉得即系人类咧，作为一个适应能力咁强嘅一个生物嘅物种咧，嗯，你话要人类灭绝咧，就都唔容易嘅，嗯。即系正如你要即系老鼠曱甴灭绝都唔容易嘅，嗯，其实我哋都系另一种高级啲嘅老鼠曱甴嚟啫。咁， 嗯， 但系咧个关键就系我哋所认识嘅文明啊， 嗯， 嗰，那个崩溃咧， 冇晒咯， 就系啦。就会系即系，我觉得个机会系好高好高啦，嗯。即系如果我哋而家系乜都唔做啊， 嗯， 就正所谓咧一切如旧。英文咧就叫做 business as usual， 嗯， 简称叫 BAU 吓，嗯，BAU。咁所以但系咧，我就作咗一个本地化嘅讲法， 嗯， 就系，是，咧马照跑。 冇照跳， 嗯， 死路一条， 股要炒， 系，哎，就死路一条啦。咁但系我哋而家就系要唤醒啲人咯。咁所以我几年前就写咗本书， 嗯， 就叫做《唤醒69亿只青蛙》。唉，净系即系个题目，你已经反映到咧，即系嗰个世界变化得几快。因为我系大概2010年写噶，真系吓，即系五六年前即系写动笔。咁但系当嘅时候，我系查呢个即系最新嘅资料啦，联合国公布嘅世界人口啦，就69亿啊嘛。咁， 嗯， 但系我就系2011年六月左右出嘅呢本书，但系出咗之后冇几耐咧，联合国已经更新佢嗰，那个，人口数字已经差唔多70亿啦，而到到今天咧。已经系73亿啦。 系，咁你嗰本书要唔要更正一下？ 啊，要噶，但出版社而家佢又未再版啊，因为个嗱呢样嘢就系啦。我有身边好多朋友咧，其实好欣赏呢本书，但系佢系好为我不值。其实唔系应该为我，系为本书，因为个销量唔系好咁好， 嗯。 反而我另外有啲书咧就有再版，但呢本书咧就未再版，咁所以而家都仲系叫做唤醒69亿只青蛙。咁大家可能都知啊，呢个就系法国寓言嚟嘅，相传就系嗰个温水煮蛙嘛， 嗯， 啊，将只青蛙抌落去一煲滚水度咧，佢第一时间跳出嚟啦，冇咁傻啊，嗯。但系如果将个青蛙摆喺大煲冻水嗰度，嗯，然后喺下面慢慢慢慢去加热咧，佢，嗯，就会觉得啊，好舒服啊，好温暖啊，咁，嗯，样咧，佢就会冇咗呢个咁样嘅逃生嘅意志同决心咧，嗯，慢慢慢慢咧就热死咗啦。 系我哋叫慢煮啊， 系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咪73亿只青蛙咯， 嗯， 喺度慢煮紧。 慢住紧， 咁，啊嗱，讲件事俾你听啊。前几日咧，咪巴黎嗰度有恐袭咧，咁又几度一齐炸啦。咁， 嗯， 其中死咧人最多系咪一间歌剧院定咩嘅？炸完之后你会发生咩事咧？有一个阿叔，唔知点啊，我都唔明啊。佢话用单车拉咗个钢琴嚟，就坐低喺度。 奏咗一首歌，咁咧就啲人围住佢喺度睇咧，我睇到嗰段啦录影吓，咁咧佢就系奏呢一首啦。不过而家我同大家咧就分享呢、這、一个啊、音乐呢段嘅录音咧，好正嘅。嗱、你又估下系边个喺度唱咧？同埋啦，留意咧，佢收尾佢唱得好激嘅，先系边个唱咧？ 你头先问咗你 宝 唱歌， 真系唱得好激啊，又好好听。 我都好意外吓，即系呢位姐姐咧，一向即系我好少听佢啲，我印象系佢冇咁正气噶，佢好癫，好啊，好傻，好癫， 系咪好新派嘅歌手嚟嘅？ 唔系， 唔系好潮嘅歌手。 天王巨星，我巨星中嘅巨星， 冇错。 Lady Gaga， 系啊 ，Lady Gaga， 系咯，就系话 佢快啊，系咯，佢会唱首 你呢？你话系咪佢唔正气啊？佢即系邪啲嘅话， 即系佢唔系咁正气系咪？呢个意思， 我都以为麦当娜，因为。 所以我就啱啱问你系咪新潮啲咧？我想问呢啲加价，你知唔系呢啲加价？ 因为佢唔知呢个叫新潮，你哋。 OK， 系。 但系头先都要讲下，嗰个口琴咧就唔系原装嗰个录音嚟 嘅。系佢就系阿祥哥加落去嘅录音，加落个配乐啦， 加落去嘅。 系因为佢成日都咧去喺现场演奏噶。 系 咁啊， 我哋听众咧见惯不怪啊，每个礼拜都嚟一次啊，祥哥，放心放心。 哇，咁我真系啊，听出耳由啦，有机会欣赏到， 好开心好开心，夹下歌咁样。不过头先咧，即系听嗰首歌，咁当然即系令人哋为之一振啦。但另一方面咧，跟住落去啊，即系李博士啦吓 ，Eddie 所介绍呢个，我都好想你讲下，因为我知道你头先都讲喺两个礼拜后你有个活动嘅。 系啦系啦系啦。 咁你呢一个行动嘅背后系咪同呢一个你想讲嘅呢一个宣言系有关 系？系有关嘅，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其实正如阿黄锦星啦吓， 我哋嘅环境局长 都有讲啊，佢话即系恐袭固然系一样，即系全世界都要关注嘅嘢。咁但系其实气候变化咧，系亦都系一样。即系要关注嘅，即系当然喺我眼中嚟讲就更加要关注啦，系嘛？即系唔系话恐袭唔紧要吓，呢样我哋都要对抗。咁但系有关呢个气候变化咧，亦都系大家知道啦嘛，喺巴黎吓、就系11月30号，就到下个月嘅11号啊，就两个礼拜左右咧就喺巴黎举行。咁所以咧就即时都有好多人担心就话，会唔会系 可唔可以 取消咧？如常举行咧咁样？咁但系法国嗰个外交部长都已经第一时间出嚟咧就讲咗啦，就话咧呢个联合国嘅。國際有關氣候變化的峰會呢就應該如常在巴黎舉行的。咁就香港當然啦特區政府就會有呢個黃錦星率領的一個代表團啦。咁以民間團體呢亦都有唔少去嘅。即係以我所知啦即係我熟悉嘅比如莊陳友先生同埋黎廣德先生呢佢哋都會有一個團呢係去巴黎嘅。咁但係呢我就即係唔會去巴黎啦就喺香港啦。但我亦都正如頭先阿祥哥或者唔係頭先而係咁多年嚟都講啊其實人心嘅覺醒呢先至係最重要嘅。咁當然呢個覺醒呢背後就要有一個即係理性嘅認識啦即係理性同感性其實分唔開嘅就係要相輔相成嘅。咁當我搞咗呢個呢應該係香港開埠以嚟嘅第一個嘅氣候嘅大遊行。咁我成日都強調呢個係橫跨左中右齊心。救气候 咦你成日搞呢啲 get 喎 升压 运 喎。冇错。嗱咁呢其实呢度好快脆一度一度呢其实我哋大概过几两个月前呢就有一封邀请信呢就草拟咗出嚟嘅。咁亦都系即系用电邮啊用各种方式啊就派发咗俾好多好多朋友啊咁。咁好快读出嚟啦我就系个题目叫今天不站出来明天其实就多多多咁啊就唔知点啦咁。我致所有爱护大自然同埋关心人类前途嘅朋友由全球暖化导致嘅气候变化危机已经成为人类当前最严峻的挑战了。如果我们无法尽快有效地回应这项挑战呢则我们所追求的所有其他的目标啦例如这个经济发展啊繁荣安定啊社会公义啊世界和平等等呢最后呢都会成为泡影的。巨大的生态环境灾难呢将会导致更为巨大的人道灾难而世界将会陷入长期的动荡和纷乱之中啦。尽管既得利益集团呢就竭力营造是未有共识这个假象但是绝大部分参与研究的专家都同意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呢就是气候变化的元凶了。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气候会议呢是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果。今年底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呢将会是人类化解这一场危机的最后机会。时间已经无多科学家的研究显示假如我们不尽快弃用煤和石油等等的化石燃料而任由二氧化碳的排放继续高速增长除了全球不断增温所带来的各种灾害例如热浪、山火、干旱、水灾、物种的消失、农业的减产、海平面的上升等等之外我们还有可能会触发大自然某些一发不可收拾的恶性循环例如冻土全面融化释放出大量的甲烷气体令到温室效应全球暖化变本加厉然后再释放多些甲烷这样。最后呢就会令到地球呢是无法再适合人类的安居了。计算显示我们至多只有10至15年左右的时间来扭转现时的发展趋势而每一刻的延误呢都会令我们扭转所需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大为增加的。为了唤起世界人民对这个危机的关注亦都令到 各国嘅领袖能够克服分歧，齐心协力达成有效嘅减排协议。一个名叫 350.org 嘅国际组织咧，就呼吁全球喺巴黎气候峰会嘅前夕，即系今个月嘅29号咧，就喺世界各地发起一个叫做全球气候大游行嘅行动。咁啊，我哋作为 350.org 嘅香港分支咧，350香港同埋一班热心嘅人士咧，将会喺月嘅29号下午3点就举办呢一项嘅游行啦。路线就将会由中环嘅天星码头9号码头附近，即係等于而家我哋大家都知道中环有个好大嘅摩天轮啦、即係下面个空地呢就出发，途经政府总部对开个海旁啦，最后呢就喺湾仔会展中心嘅金紫荆广场结束嘅。预计全程呢我呢度写话约2小时呢，其实呢真係应该都唔使㗎。咁我哋游行嘅口号呢就係、踢走化石燃料，拥抱清洁能源。僅此在喺呢度呢就係誠意邀请大家出席呢一次意义重大嘅游行，以示香港人同世界其他地方嘅人呢係并肩携手就愿意对抗呢个挑战。大会呢将会按照上述嘅口号制作大型嘅横额，但係你亦都可以自备标语，只要不抵触或者偏离游行嘅主题即可。与此同时呢，我哋亦都会以联署嘅方式向香港特区政府发出公开信。假如你无法出席游行呢，也恳请你参与联署，以表示我们对抗全球暖化危机嘅决心。最好当然就两样都参与啦，係咪公开信嘅内容呢就呢度啦。 就係咁啊，因为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咁、我哋要稍微休息一阵。 休息一阵，我哋先睇 公开 信。 好嘛，咁啊，我见到李博士呢都即係讲得相当之流畅啊，一定係讲咗好多次。 今日呢我哋请到李伟才博士呢上嚟做嘉宾啊。剛才呢佢又讲咗佢嚟緊11月29号呢一个全球气候大游行啊。咁由呢一个呢就係、中环天星码头出发，咁去到金紫荆广场结束啦。佢有一个呢公开信嘅，即係如果你係冇时间参与呢一个游行呢，都希望呢即係你会即係将呢封公开信就以联署方式呢就向呢个香港特区政府就发出嘅。李博士、不如你读埋呢封公开信。 好简短嘅啫。但我都觉得呢是有佢嘅特色嘅。我话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当前最严峻嘅挑战。我们仅此声明，作为市民大众的我们呢，是愿意牺牲短期个人嘅经济利益，以确保我哋嘅子女同埋未来嘅世代係能够避过浩劫安居乐业嘅。我们在此强烈呼吁特区政府应该，咁就下面有三点啦。第一点，尽快呢是大力推行各种环保同埋节能嘅措施。第二点，竭力开发各种低碳嘅清洁能源呢是以取代化石燃料嘅。第三点，由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先生率领嘅香港代表团呢，在即将召开嘅巴黎气候峰会之上，全力支持能够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嘅国际协议。好啦，临尾一段呢我哋咁讲。我们亦强烈要求，在推行上述政策嘅同时，政府亦必须向市民大众全面同埋深入咁进行宣传教育，同埋就係充分照顾到社会基层嘅利益，咁下款呢就係一群关心社会发展嘅香港人咁样啦。咁呢样嘢呢即係我觉得有两点，就係、头一点同尾嗰点啦，即係就唔係中间嘅三点啦，就係、第一就係、到而家呢个地步呢，其实好多人都觉得以为话啊，我哋咩 going green 啊，即係绿色生活啊，咩低碳生活啊，我哋甚至如果你系喺商界嘅就有即係无限嘅绿色商机啊咁样。咁就冇错，我哋都话呢希望能够呢系做到好事，而中间呢亦都能够可以照顾到嗰盘生意，英文有句叫做系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咁样啦，系咪。咁呢个都系好嘅，全部呢个睇法都系好，但系如果我哋有时都系即係沉醉於一種比較細簡單嘅浪漫嘅諗法呢，即係以為我哋係唔需要作出即係都幾大嘅犧牲呢，係而可以即係挽救到而家呢個形勢呢，其實真係好無知嘅。因為我哋過去嗰百幾二百年，或者特別係過呢五六十年呢，我哋呢種咁嘅金碧輝煌啊嘅繁榮呢，其實係完全建築喺呢個透支之上嘅，我哋叫 OD。overdraft 就是透支咗大自然嘅环境即係长过几十年嚟讲嘅样，其实我哋已经系 OD 緊㗎喇。咁你而家要还债㗎嘛，即係又逐啲就系我哋叫做出得嚟行，就系 预 咗要还啦。其实我哋就要还债。咁所以呢亦都系话，你如果冇牺牲呢，系冇可能有成果嘅。 係。咁我喺呢个部分呢，我好想问一下，即系头先啊，即系 Eddie 你猛咁讲系我哋要牺牲。其实我觉得呢，头先啊长哥你咪一开始咪讲嘅，其实我哋而家有好啲嘅朋友佢有绿色嘅宣言。 咁样。例如话大家即系譬如搭少啲公共交通工具啦，踩单车啦咁。我系即系可能我生活喺香港几十年，我第一个嘅反应就系、唉，香港好多人都唔识揸单车噶，大佬踩单车，然后跟住你仲话要踩马路，撞死佢都未得掂啦咁样。即系呢个系我即刻会谂，唔得，唔得，唔得。 我讲嘅牺牲咧，其实系好简单嘅啫，电费加十倍啦。 嗯， 或者四日嚟四个钟头电啦。 嗯，即系 呢啲先至系真正嘅牺牲啊。 嗯， 啊嗱，我讲点解话电费加十倍先咧？其实好多专家过去几十年咧，都对呢个问题作出好深入嘅研究啦吓。咁啊，而我喺我即系都讲过好多次呢啲讲座嘅课程咧，我都提出咧，我哋叫做咧系 B 解案、T 解案、P 解案同 M 解案吓。咁样 B 咧就系即系 behavioral 就行为解案，即系解案就系解决嘅方案啦吓、好啦，咁呢个叫 B fix。但系 B fix 咧，其实就我哋生活嘅模式嘅改变啦、生活态度啊，所以就系绿色生活啊、零碳生活啊、低碳生活啊咁啦吓，或者消费者行为嘅改变啦吓、我哋咁咧，但系呢个系必须嘅，但系唔足够，我哋啲叫 B fix。T fix 咧，当然就系咧，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长哥咧，就系佢哋讲喺湾仔啊个总部咧，绿色力量请过去讲 talk 嘅，咁我就专登咧都几挑人性嘅，我拣咗个题目叫做一个科技拥护者的。独白咁样嘅，咁但系咧，讲完之后咧，就落去下面咧有一间好出名食盐焗鸡嘅嗰度啦吓，就食晚饭咧，成围台十几人咧，我就俾人群起而攻之，我都唔知食咗咩落肚，就系佢哋成班人咧，因为即系 砌你 砌我啦咁样，咁呢个系讲紧即系起码都廿几年前啦吓，好啦，咁但系呢个 T fix 咧，确实有好多人咧都好。即系迷醉于就话科技解案，我哋用高科技 咩啊 ？T 系 T for technology 啦 ，technological fix 系嘛，所以叫科技解案。咁我系一个科学发烧友嚟噶嘛，咁其实我好大程度上我都系支持科技解案噶，但系即系我成日咁讲啊吓，知识带嚟嘅问题咧，无知系唔系一个答案，系应该系更多知识嘅答案。当然中间有个人心嘅转变。好啦，第三个就系 P fix， 其实我最强调嘅就系 P fix the policy 就政策解案，即系话咧，其实你冇政策咧，其实到头来都系嘥气嘅。即系某一程度上嚟讲，我哋佢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啊，譬如你话公路上面，其实啲车其实大家都要守规矩，唔好超速啊，因为超速好危险噶嘛吓，随时咧就害人害己啊。咁其实呢个常识系人都知噶，但你谂下，如果我哋系冇法例吓嚟、去即系硬性咁规管，你一超速咧，你就系犯法就可以罚款噶啦，咁样样吊销牌照咁样。你估就话，哎，我哋而家都系靠宣传啊、教育啊、人心啊。觉醒啊！大家唔好超速啊，冇 speed limit 啦、啊，咁啊就你话死唔死得？另外吸烟，你话吸烟危害健康呢样嘢已经成大半个世纪噶啦吓，亦都有晒科学证据噶啦。咁我哋都做咗几多个宣传教育啊？但到头来你都系要立法，食肆禁烟啊！而家将个禁烟嘅范围不断咁扩大，所以我哋成日讲咧，即系话自发性嘅嘢咧。就是人心的改变是重要，但到头来你都是要政策的支持，两样东西是相辅相成的，那这个叫 P-fix， 但最惨就是说现在有时我们香港就是哇高举资本主义的大旗啊，自由经济的大旗啊，我们成日迷信一直叫 M-fix， M 呢就可以就叫 market 啦，当然有啲人亦都可以睇成系 money 啦，即系总之就系有钱或者即系市场机制啊，所谓自由经济就咁解决晒呢个问题啦。咁所以咧呢四个 fixes， 呢四个解案咧，其实我觉得咧系缺一不可嘅，四个都缺一不可嘅。但系我系特别注重嗰个 P 嗰部分，因为我睇到咧，即系嗰个 policy fix 系好紧要。咁但系 P 嗰部分咧，大家要明白，其实即系为政者或者嘅决策人士啊，吓一就有嚟政客都好咧，其实佢系要。政治本钱嘅，佢系要弹药嘅，而嗰啲弹药就系俾边啲人提供俾佢啊？咪就系我哋每一个人咯，系嘛？我哋作为市民大众，其实我哋要肯企出嚟，我哋要肯发声，就令到佢哋知道啦。哦，原来我哋对呢个问题系充分认识，我哋知道好严峻，我哋愿意作出牺牲咁样。咁但系牺牲头先讲过咧，就系、是、三个即系 policy fix， 一个就系碳税，一个系政府大力推行呢一个系各种环保措施，包括节能措施，同埋咧就大力加强咧对可再生能源嘅投资开发。然后咧就。仲有一样嘢就系你要将嗰个收入啊，特别系碳税嘅收入咧，你系要补贴中低收入家庭，即系就基层。因为好简单个道理就系话，你谂下有钱人，如果佢嘅电费加十倍，对于有钱佬嚟讲，拗痕啦。你话佢每月嘅电费占佢嘅支出百分之几啊？但系你对中低收入家庭，特别基层嚟讲，你话电费加唔好加十倍啊，加50% 啊，50%啊，佢已经叫苦连天。百上加斤啦，系嘛？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咧就系喺个过程入面咧，政府系应该对呢啲中低收入家庭进行个电费补贴啦。但系总嘅嚟讲，呢样嘢咪等于一个财富转移咯。咁如果按照美国右派嗰啲共和党讲，咪即系共产党咯。 咁即系死得咯。 嗯， 咁呢个其实咧，环保绝对唔系环保问题，系一个政治嘅问题，系一个意识形态嘅问题。 嗯， 你接唔接受就系话呢个财富转移？但系你话财富转移咪即系抢有钱佬嘅钱去益穷人？但系唔系，你知唔知？而家我哋呢个灾难啊，我问一个问题好简单嘅，系世界上面嗰啲富裕嘅国家搞出嚟嘅，定系贫穷嘅国家搞出嚟啊？如果喺一个社会入面，究竟嗰个富有嘅阶层？负嘅责任大啊，定系贫穷嘅阶层负嘅责任大啊？ 你讲紧个负嗰个责任就系 就系全球都排放二氧化碳， 即系佢排放嗰个机会率系咪？ 系啊，咁啊，实际上个量啊， 系佢使用嘅量。 有人计算过，直到2005年，即系十年前咧，其实当其时大气层入面多咗个二氧化碳咧，系起码有28%咧系由美国人排放入去。但系美国嘅人口占全世界几多啊？大家知唔知啊？系少过5%。 系，即系佢哋5%嘅人口就已经 冇错 啦。 咁呢个就系叫气候公义啊嘛。 嗯 啊、就叫 climate justice 嘛、嗯、但香港人系即系冇呢方面嘅认识咯。 系系， 嗯，我直头以为啊李博士将会参选，呢、這个好似绿色选民。 不如咁啦，我代表香港市民问你一个最老土嘅问题。香港市民就关心一样嘢嘅啫， 你 系几时浸到上嚟啊？我就我几时我 即 系咯吓咁。如果佢哋个个都话60年后先至浸到嚟， 都唔关我事咯。 吓、啊，60年后唔关我事，唔系啊嘛？你啲仔女嗰阵时就啱啱系如日中天啊，壮年。 如果我冇仔女咪唔完全唔关我事， 你嗰啲仔女 唔生咯， 你用呢废鬼词生 唔生？ 系，系嗱，咁啊冇得讲啊！但系实际上咧，我哋成日咁讲，人之所以为人咧，我哋即系点解要创造呢个文明咧？唔净止话为咗自己，都系为子孙后代。即系我哋觉得做人咧，除咗喺一生入面你即系希望有所贡献啦，有所发挥啦，系嘛？其实每一个人都希望，或者整个社群都好咧，我哋系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咧，系会留得一个，系俾我哋啊嚟到呢个世界嘅时间系更加美好吓嘅一个世界俾后代噶嘛。 系， 但系而家唔系，而家系啱啱相反吓、我哋其实系留得一个咧烂摊子，即系俾下一代。咁我呢个讲唔通嘅。 系， 咁当然你话呢、這个香港水浸嗰个咧，我哋而家有时间咧，我可以详细再讲讲。 真系系咪会水浸、啊？ 系啦，浸到咩地步？ 系，同埋咧，其实讲真啦，我自己相信有来生嘅，我知道我自己未必有机会喺嗰个而家呢个躯体里面睇到60年后。但我好相信我有机会翻嚟，大佬 细你系知死， 系我翻到嚟见到咁，我点算咧？ 咁我哋翻翻去巴黎先啦、想同大家分享一首非常之巴黎嘅音乐吓。咁、喺巴黎嘅即系好浪漫嘅角落咧吓、有一个晚上咧，我去一个夜总会嗰度啊。It's always like this, I worry and wonder, you're close to me here, but where is your heart? It's a sad thing to realize that you are that never melts when we kiss.Do you close your eyes, pretending that I'm someone else? You must break the spell, this cloud that I'm under. So please, won't you tell, darling, where is your heart?It's a sad thing to realize that you are that never melts. When we kiss, do you close your eyes? pretending that I'm someone else. You must break the spell, this cloud that I'm under. So please, won't you tell, darling, where is your heart? Darling, where is your heart? 好，剛才呢我哋祥哥呢就問咗個問題，我哋香港人呢好利益行先㗎嘛，顧自己自身㗎嘛。好多人都關心嘛，究竟香港係咪真係浸先，前排又話啦，唔知200年之後呢香港嗰個海平面呢唔知會升幾多米，浸呢就浸到成個嗰個尖沙咀個碼頭都冇咗㗎啦咁。 唔係呀，浸到有錦田啦，又話 有錦田 村啦咁。 一定係啦。 究竟問下博士先，你問李博士究竟係咪真嘅呢，要唔要200年咁耐呢？ 咁講。其实你可以话要，亦都可以话唔要。个问题睇下你浸到咩地步。头先我都讲过啦，就话而家地球嘅海平面咧，绝对唔系一个永恒嘅。 嗯。 即系以往咧喺地球嘅历史入面咧，系随时可以低过而家百几米，亦都可以高过而家百几米嘅。咁就实际我讲翻个实测先啦。因为全球暖化喺过去100年咧，已经令到地球嘅平均气温啊，就上升咗接近一度㗎喇。咁呢個接近一度攝氏嘅升溫呢，已經令到全球海平面呢係上升咗係超過20個釐米。咁你可能即係諗，嘩 ,20 個釐米唔係好多啫，係咪即係一米都唔到㗎，一米嘅五分一。但係大家諗下，地球係幾咁龐大，地球嘅海洋係佔咗差唔多四分之三。呢、這個海洋係幾咁浩瀚。整個世界嘅海洋呢嗰、那個平面提升20個釐米，唔該大家嘗試下計一計嗰個總嘅體積或者個容積係幾咁驚人。 水量有幾多。 但係科學家話俾我聽呢，其實呢一個嘅上升呢主要都未係嚟自冰雪嘅融化，佢有少部分係，但係大部分呢係因為真係海水受熱膨脹，大家知道冷縮熱漲嘅原理啦。咁但係嘅冰雪嘅融化呢，即係全球高山冰雪嘅融化呢，即係過去100年，特別係過去呢50年呢，其實係越嚟越犀利嘅，大家亦都即係好多時睇過啲照片呀或者啲報道。另一個呢就是北冰洋嘅海冰嘅融化啦。不過呢度有個少少嘅常識，大家知道呢北冰洋呢其實嗰、那個冰雪嘅覆盖咧，佢系喺个海水上面啊，系海冰嚟嘅。佢过去几十年咧，已经系融得好厉害咧，差唔多个面积咧系即系减咗一半咁啦吓。咁啊，所以而家我哋有所谓西北航道啊，直情可以喺亚洲同北美洲之间咧，系坐船都过到去 的。破冰船啊， 系啦，但系唔使破冰啦，而家直情都揾到个水道去啦吓。以前叫西北航道。咁、但系呢个系好惊人嘅。但有一个常识，大家知道咧，原来嗰啲冰原本系浮喺水面嘅，即系海面嘅咧，即使佢融咗咧，佢系唔会令到海平面上升嘅，呢、這个就是基本嘅阿基米德嘅，系浮力定理啦。因为其实佢浮喺水面嘅期间咧，佢喺水底下面嗰部分咧，佢排走咗嗰啲水嘅体积咧、就等于佢溶咗之后嘅体积、因为冰嘅密度系低过水嘛，如果唔系佢都唔会浮喺度啦。吓、呢个就阿基米德嘅浮力原理啦。咁但系真正能够令到海平面上升嘅咧，就是、陆地上面嘅嗰啲冰嘅冰雪。咁当然高山嘅冰雪啦、但系令到科学家最忧虑，当然就系、最多冰雪嘅地方就系、一唔使讲。是南極，第二呢就是格陵蘭。咁南極呢就以往科學家一向都唔擔心嘅，因為覺得實際上太凍啦，即係零下幾十度嘅、即係長年大月都咁，就算你升一兩度或者三四度佢都係零下㗎嘛，咁使乜擔心呢咁。咁但係所以最先嘅注意力呢集中喺格陵蘭。但格陵蘭呢啲人都覺得即係大部分時間都係好凍好凍。 格陵蘭 係 邊度嚟？ 格陵蘭呢其實就係喺歐洲北歐啦同埋呢個北美洲之間嘅一個好大嘅島啦、其實就喺冰島嘅西北邊嘅，係一個好大大嘅冰島好多嘅。佢上面嘅冰雪咧，平均嘅厚度咧係有成2000米嘅、最高嘅最厚嘅地方係成3000米嘅。可以想象我哋企喺呢個維港，然後望上個天，3000米都係冰嚇、即係高過大帽山好多好多嘅。你話幾厚咧？咁啲人計過咧，就係話如果格陵蘭咧陸地上面嘅冰真係融曬咧。就地球嗰個海洋嘅海平面咧，係上升至少係七米，七米嚇。咁、當然咧，南極咧，如果所有嘅冰融曬咧，係講緊六十幾米嘅嚇。咁、即係符合頭先講嗰啲即係古氣候學嘅研究啦嚇、就以前咁樣隨時可以高即係成百幾米啦。咁、但係你話南極完全融曬咧，科學家而家都覺得係好難想像。但係咧，佢哋亦都擔心咧，就南極西面咧有一個冰架咧。 其实都好唔稳定啊。而家其实已经开始溶啦，好多地方。咁、当然冰架有部分咧系浮喺海水上面嘅，所以佢即使溶咗都唔会导致海平面上升。但系亦都有部分系喺即系陆地。咁、但系东南极咧，南极嘅东面咧一向佢哋认为好安全嘅，但系最近咧亦都发觉啦，好多嘅冰川咧，佢哋嗰个出海啊，即系速度已经快咗好多，融化速度亦都好多。虽然亦都有啲证据就诶、南极嘅中心地带咧，可能个冰雪咧反而多咗、因为其实整个气候系变化啦，嗰啲大气嘅环流啊，嗰啲湿气啊，其实大气入面嘅水气都多咗噶、因为你全球暖化，水气咪多咗咯，咁所以多咗可能落雪有啲地方多咗，但系总嘅嚟计咧，其实全球咧就因为越嚟越暖咧。冰雪系融化得好紧要嘅、其实世界上而家好多冰川咧，即系已经最新嗰、那个即系观察咧，有成至少600几条冰川咧，基本上系消失咗嘅。 但我想问阿博士咧，头先你讲到咧，因为喺嗰个咁冰天雪地嘅地方，即使南极都好，佢嘅气温上升，佢都仍然系好冻嘅。 系 咁，佢哋喺陆地嗰啲嘅冰雪，佢哋都会融得快嘅咩？ 嗱，其实就唔系啊，佢就系咧佢哋有一叫香槟塞。效应原来因为佢啲冰雪咧，即系佢哋始终喺高山上面咧，咁啊随住地心吸力咧，嗰个冰雪系累积咧，咁佢就慢慢会向下流动。即系虽然佢啲冰系好硬啊、但系即系如果你宏观嚟讲，长时间嚟讲咧，其实佢都系喐得噶嘛。好啦，咁佢随住地心吸力咯，吓一路流落去，嗰啲咪叫冰川咯。咁当然佢下面就有好大嘅摩擦力啦，吓。咁但系一流出海咧，咁佢喺海嗰度嘅融化咧。就快慢係可以爭好遠嘅，因為你流到出海可能都仲係零下嘅、因為即係海水嚟講呢，即係佢係唔怕㗎嘛，佢唔會話即刻一個零度就會係結冰呀。咁佢呢就會可能會慢慢溶嘅、但係如果你根本流到出海 喺海平面呢，如果 啲海水變暖咗係咪，如果个气温亦都变暖咗、 明白。 咁样呢，其实佢即係嗰个出海嗰度溶化得快咗喎。其实佢溶化咁佢上面嗰个压力，第三级别底下佢咪即係行快咗囉、行快咗佢咪即係越嚟越多出海囉、所以成条冰川嘅融化呢就会快咗好多啦。 所以冰川嘅意思係咪即係喺嗰个透过呢个地心吸力呢嗰、那个。係 啦 係 啦。真係㗎。 个慢慢会向下聚。 慢慢会向下聚。 好似变成一条柱一柱一下。 对。佢即係一条川就即係河囉嘛。係咪咁所以喺一条河咁样，即係当然有时个阔度好紧要㗎啦，係咪咁佢一路咁由山上面向下流。实际上我亲身呢，因为我好几年前呢，我就都九年前好似去过阿拉斯加嗰个冰川公园。亲眼睇到嗰啲冰川融化咧，系几咁得人惊。咁我啱啱咧，今年年头我又去咗呢个纽西兰咧，我又特登走去睇几条冰川，即系令到你咧心都噏晒嘅，即系好震撼啊！因为佢嗰条冰川咧已经融到咧，平时可以观赏冰川嘅地方咧，就只系睇到前面嘅一个咁样嘅，好似睇落去污糟邋遢嘅湖啊，一潭水。而嗰个冰川已经咧就系即系匿咗上去山上面，系缩咗上去山上面，已经一啲都唔壮观啦。而呢种情况咧，已经系即系周围全世界都系出现紧嘅。 系咁，如果按住呢啲数据去显示咧、其实佢个水平面不断会上升。我哋最担心嘅，其实我哋而家讲紧呢一个嘅温室嘅呢个气体嘅排放，其实导致到 咁咧就要即系讲翻嗰个联合国嘅叫跨政府气候变化专家组啦，叫 IPCC 啦，系嘛嗱，即系我哋而家身为现代人咧，就一定要识呢、这个。这个缩叫啦，即系就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因为你 IPCC 咧就其实成立咗咧，好似1988年成立嘅、就到而家咧，佢前后发表咗五份评估报告。咁样咧，其实尾二嗰份咧，其实大家都听过，不过可能唔记得咗咧，就系2007年发表嗰份报告咧，就令到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同埋 IPCC 咧系分享咗当年嘅诺贝尔和平奖，而戈尔拍嗰套嘅纪录片叫做《香港我好憎》嘅译名叫《绝望真相》，咁我就绝望真系唔使做啦，但系台湾嘅译名咧，我相信以后我都用台湾译名，就叫做《不愿面对的真相》，An Inconvenient。Truth 系嘛？咁佢呢套电影咧，亦都系获得当年2007年嘅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记得。 而亦都咧，当年咧，霍金吓、你知啦，坐轮椅一个啦，好出名嘅科学家啦，Stephen Hawking， 佢早一年啊嚟过香港啦，科大请佢嚟啦，系嘛？即系2006年嚟过香港霍金，但系佢2007年啊，其实个年头啊，一听到呢个 IPCC 第四号报告书嘅一个所谓摘要咧，佢已经知道大事不妙，佢就联同一班科学家咧，佢就即系将嗰个末日钟嗰个指针咧，就拨到去好接近子夜。咁大家知道子夜系咩啦？ 一阵间翻嚟讲， 就系世界末日。 原来生活好快乐。 今日嘅直播室咧，继续有李伟才博士喺度嘅。头先咧，佢又讲到呢一个末日钟系嘛， 系啊， 就系、是、即刻就拨多音，而当时就系呢个霍金啦，去做咗决定啦咁。我呢、這个即系呢件事情咧，我印象又冇乜特别深刻，因为你嗰啲末日钟咧，成日都调嚟调去噶啦，系咪？有时调调调慢啲，有时调快啲咁样样。 系系系。 但系呢个都系一个正正系一个大嘅指标，就话俾大家听，诶、哎，距离世界末日又快咗一秒 钟。系啊，而且嗰班系真系诶。精英嚟噶嘛？你谂下系嘛？ 霍金、 啊、即系霍金、啊，被誉为自爱因斯坦以嚟咧，即系最劲嘅脑袋系嘛、嗯？虽然佢坐喺个轮椅度唔喐得咁。咁讲下呢个末日钟咧，其实就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嗯、即系1945年啦，美国就抌咗两个原子弹去广岛长崎啦。咁、嗯、啊，当时好多科学家咧有份参与发展呢个原子弹嘅咧，其实咧都系即系好震撼，亦都好内疚啊，即系好有罪疚感。咁、嗯、有一班人咧，所以佢就成立咗一个组织咧，好得意嘅，佢组织叫做 Bulletin of 呢个 Atomic Scientists 咁、嗯、样吓 ，Bulletin 本来就系一个通告咁啊吓，但系佢呢个组织叫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咁嗱，佢哋咧又定期出刊物啦，其实就呼吁咧，就其实系即系全部取消核武嘅吓，将呢个原子能啊核能咧系用于和平用途。咁就但系咧，佢哋后嚟就亦都就设计咗呢个完全系一个象征性嘅叫做末日钟嘅嘢，就唔需要有一个真正嘅钟嘅。咁其实个指标咧，一个指针咧，就系话当你呢个指针系真系达到去指嘢咧，其实就系世界末日啦、 嗯。 但系当时佢主要针对嘅咧，都系第三次世界大战，嗯、就系、是、核子战争吓。咁、嗯啊、特别当然就美苏之间啦。咁、嗯、而曾经有一次系拨到最近指嘢嘅咧，就系、是、古巴飞弹危机、嗯、六几年嗰阵时啊，系咪啊？好啦，咁但系后嚟个危机解决啦，咁、嗯、于是佢好得意啊，佢又会将佢拨翻远些少嘅。嗯即系佢反映嘅系一个动态嘅嗰个末日钟吓，咁但系头先讲到2007年初咧，就因为系联合国嗰个 IPCC 发表咗第四号报告书嘅摘要咧，咁啊佢哋呢班科学家咧就知道大事不妙啦，系、嗯、嘛，觉得个形势好危急，佢为咗唤醒世人啊对呢样嘢个关注咧，咁佢就高调咁样宣称咧就将呢个指针咧系有再拨到咧系差唔多系最近指夜嘅一次，知道咧话我哋系好严峻啦，咁、但系2007年咧眨眼又几年咯，好多年咯，咁第五号报告书出埋啦，其实第五号报告书咧，佢出晒咧系旧年嘅、嗯，但系佢最先咗个摘要嘅少少咧，佢2012年已经系出，咁佢然后2013年咧就嗰个报告啦。咁、我记得，因为我自己都参与好多香港当时好多研讨会啊，好多讲座我都有出席嘅。呢、这个就叫第五号报告书。咁第五号报告书咧，其实讲嗰个海平面增加啦，我哋翻去海平面啦、其实第四号咧就话，如果我哋系乜嘢都唔做，根据头先我讲个马照跑，舞照跳咧。去到本世紀末咧，世界個海平面咧就可能會上升咧，係大概係59个厘米，即係一般我哋當60啦咁。呢、個就係第四號報告書嘅，但係第五號報告書咧最新呢份咧，其實佢調高咗嘅，同樣都係講緊2100年，其實即係嗰個即係指標嗰個年份冇變，即係話如果我哋乜都唔做，去到本世紀末咧，佢係講緊90厘米。係咁，但係90厘米咧，講真咧，有好多科學家咧都覺得係太過保守嘅、因為 IPCC 大家知道咧，佢係由過千個科学家、即系共同组成，系嚟自好多个国家嘅，即系顶尖而嘅科学家。其实佢系回顾翻过去嗰几年，即系自上次嗰个评估报告发表以嚟咧，所有差唔多过万份嘅呢啲学术嘅论文啊、即系好多全世界嘅科学家研究，就对呢啲问题究竟嘅睇法点咧，然后做一个总结嘅。咁但系到最后写嗰份报告书咧，就真系集体创作。咁、大家知道啦，写报告集体创作咧，其实真系好艰难，即系要有好多妥协啊，吓、咁所以咧，佢哋最后得出嚟嗰份报告咧，好多人都认为咧，其实就都系过分保守。咁、有啲科学家咧就觉得，其实如果真系我而家乜都唔做咧，去到本世纪末咧，就肯定唔止一米嘅、即系90厘米，我哋当一米啦吓。但系其实一米都唔止。咁啊，讲翻香港啦，香港讲真咧，其实我哋唔系净系讲个海平面就咁上升嘅，我哋仲要。即系应付一样嘅叫做风暴潮，咩、个风暴潮咧？就系、我哋香港成日时不时都会受到台风嘅袭击，台风袭击咧，哇！大风大浪吹上嚟，打埋你啲浪都高到唔知几多层楼高啦。仲有就系话，当个台风好强咧嘅时间咧，就佢个中心咧个气压系低嘅嘛，大家知道风眼气压低，佢气压低咧，其实佢系有一个作用咧，就好似一个吸尘机咁啊，即系真空吸索，就会将成个海平面咧系扯高佢。好啦，当个成个海平面扯高，再加埋嗰啲风啊吓，嗰啲浪啊，如果咁啱个水流又啱，而咁啱最惨就系遇着大潮嘅话咧、其实香港好多地方咧系一定水浸。其中一个最大家都听过就系大澳啦、大澳啦。其实如果真系下一个即系台风如果系超级台风更紧要啦，打埋嚟咧。 大澳会水浸啦，吐露港亦都会水浸啦。唔好讲啊，我自己住香港岛嘅，其实香港岛啊，即系我就一头一尾咧，都已经系我自己都亲眼睇过。大家知道咧，其实东区咧，尤其是佢翻大东风咧，所以李景湾啊、杏花村嗰啲地方咧。打風咧，嗰啲浪啊，嗰啲浪花咧，已經可以去到三四樓嘅，嚇、 嗯， 嗰、啊那個平台係啲水入曬嚟嘅。咁、嗯、其實喺堅尼地城咧，啊，即係喺個西區咧，我親眼睇過嘅，係風平浪靜，係冇事好天嘅、嗯。但原來啊，當佢係潮漲嘅期間，而咁啱，因為嗰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航道、嗯、有大船經過咧。有一次我同太太喺散步，去到就係堅尼地城外面嗰度、嗯，發覺咧原來凡係有大船經過咧，嗰啲浪啊一路咁樣即係湧埋嚟咧，一拍拍打個岸邊咧，原來佢一下子咧已經上馬路，上馬路㗎啲、 嗯、 海水。嗰、 嗯、 時唔係打緊風添，係好天添。哇！我話呢度真係好得人驚啊！ 嗯、 你諗下，如果真係打風咧，其實香港已經係好多地方越嚟越會多咧，就是、海水倒灌。咁。而家都即系就系咁嘅海平面啫，你啊去到2100年，喂唔系好耐啫。 但我想问啊博士咧，其实好老实讲，我哋成日都讲香港系福地嘛，打亲咩鬼风咧，唔系去台湾就日本就去菲律宾咁。 只有力场保护住。 系啦，我哋成日所以打风咧都唔系咁惊，同埋睇翻以往嘅记录。 呢个自己氹自己嘅啫。 同埋睇翻以往嘅记录咧，香港嗰个水浸嘅报告咧、嗯，经历咁多年嘅修道啊，即系嗰个嘅修筑嗰啲马路各方面咧，我哋就觉得即系起码你睇到上环啦，嗰啲海美街、嗯、都冇嗌晒救命而家呢近呢几年系好少听到噶， 唔系确实咧，当然呢个系归功于咧两样嘢啦，一个咧就系我哋渠务处系有做嘢嘅。但系第二个咧，确实我哋暂时嚟讲都好彩啦，即系冇一个好强嘅台风，或者近年咧，我哋大家都谂到啦，挂十号波都好似唔多啦，系咪啊？ 好少啊！ 咁、但系咧，即系话今天唔发生，就唔表示明天唔会发生嘅，呢个系最重要啊！你知我喺天文台即系差唔多15年咧，我哋成日都有一个意识就话，其实耐冇打波，特别系即系八号波或以上咧、其实唔 系 好事嚟嘅、因为咧啲人咧就会系完全降低晒，系啦，松懈晒，即系个警觉咧，到佢打嘅时期咧，就可能会出现好大件事嘅。仲、有一样嘢我未讲嘅咧，就是、水浸啊，唔净止系个海平面上升咧、就系、是、大雨，大家都知道暴雨。而呢个天文台咧，即系过去嗰10年8载咧，系做过深入嘅研究，发表晒个报告噶啦、就系话我哋去到本世纪末咧，我哋嘅雨量系会上升嘅。咁头先讲过，因为全球暖化，咁个海洋嘅蒸发量多咗、大气层入面嘅水气多咗，咁、落雨自然会多咗啦，系嘛？咁但系咧，亦都有一个结论就话、是，呢啲雨一系唔落，一落咧就倒水唔到、可能佢一段长时间系冇雨，但系佢一落咧。就是真正的暴雨滂沱大雨。呢啲咁样嘅喺短时间落好大嘅雨呢、其实个破坏性係好大嘅。 其实近年呢香港都有。 已经多咗好多啦。 係 啦。因为个问题呢你个去水系统系处理唔切啦、即係同样嘅雨量譬如一日入面譬如你话系落80个毫米咁咁80毫米都算多一日。但如果你呢80毫米呢係成即係全日落嘅24小时分开嚟落嘅冇问题啦 ,80 毫米我哋 住喺度。 但如果呢80毫米係个零钟头落嘅我话俾你听就水浸得好厉害啦。所以呢其实佢嗰个空间同时间上嘅分布係重要嘅。咁对好多其他第家譬如第三世界国家仲係农业为主呢其实仲严重嘅问题其实我哋都有严重的问题就係嗰个叫做水土流失嘅问题係咪、即係山泥倾泻嘅问题泥石流嘅问题。都会系好严重，好严重嘅。 嗯，明白。 咁啊，呢啲就似乎人类要见到眼见到，先至会唤醒到佢哋啊！原来咁严重嘅， 系 即系正如李博士话斋，依家人即系暂时都仲未有一个好严重嘅情况出现，就可能冇十号风球少咗好多啊，大家又松懈咗，觉得唉都唔系好重要嘅啫，打到 嗱。所以咧，其实我话俾你听咧，我自己嚟讲系非常之矛盾嘅。我矛盾就系话咧。其实呢啲气候嘅灾劫系不断发生紧、但发生紧咧，即系我哋可即系你可以话福地啦即系暂时好似未有大件事发生啦、但其实喺其他地方已经发生紧。咁、我甚至咧，我就会觉得最好啊发生喺美国添，因为美国咧其实就系、即系排放嘅最大嘅其中一个国家，佢一路长时间系佢系首屈一指啦。咁、但系几年前咧就俾中国爬咗头啦。咁、但系你谂下，其实爬咗头咧，你要计埋个人头先得噶，人均啊，因为中国系13亿人，美国系3亿。咁就美国嘅人口系中国嘅零头，咁如果计嗰个每年嘅人均嘅排放咧，美国咧每年咧系接近18吨嘅、而中国咧系最多系6吨唔够，即系话中国嘅人均排放系美国嘅即系1/3吓，咁、但系美国咧亦都财雄势大，亦都科技最先进咧，但系佢唔肯减，即系带头嚟去减排咧，咁所以呢个咧其实系即系应该系受到即系谴责，咁但系美国咧其实都。呢啲灾难咧系有影响嘅，即系头先讲过啦，就系话其实一人咧系会受呢啲即时嘅影响。咁但系10年前， 就是呢个卡特里娜，就是打呢、這、一个喺墨西哥湾上去咧、打呢、這个诶呢、這个新奥尔良市啦 ，New Orleans 咧，就打到成个城市直情系散晒嘅，系好严重嘅。咁嗰阵时咧，亦都令到点解后嚟啊，即系2006、2007年啊，头先讲过啦，2007年啊，戈尔啊嗰啲咁样啦，咁受注目啦咁样。咁、但系好快脆，好唔好彩就2008金融海啸咧、就全部掩盖晒啦，即系令人关注。咁但系咧，跟住前两年咧有个桑迪啊，记唔记得啊？打到纽约啊，连地下铁都水浸啊，你点可以想象？一个台风打纽约啊，我哋未听过噶嘛，系嘛？咁其实前嗰两个月咪有一个就喺太平洋东边嘅打墨西哥嘅、好似叫 Patricia 啦，哇！嗰、那个中心风力系325公里啊！我喺天文台翻15年都未听过有个风嘅中心风力达到325嘅。 哇！ 但系有一个咧，其实同佢差唔多嘅喺我哋呢边嘅，就系、是、几年前嘅可燕。可燕打菲律宾成个散晒，你知唔知菲律宾死咗几多人啊？系6000多人死亡，万几二万人失踪。所以其实佢总嘅死亡人数失踪即系死噶啦，系嘛？但你睇下菲律宾嘅人，佢每年嘅人均排放，特别系佢嗰啲即系中南部嗰啲都系农民啦，系几多咧？系每年唔够一吨。 嗯，但系就先死先。 先死嗰啲，咪、又系气候公义嘅问题咯。 不过头先你一路讲嘅时候咧，咁当然我哋听到呢啲数字，我哋觉得好震撼啦，同埋回忆翻好多嘅画面啦。咁可即系睇翻我哋要，譬如你嚟紧咧系一个行动，就系29号有一个大嘅游行。 系啦， 其实都系想唤醒翻我哋自己香港呢个嘅人，佢哋点样睇所谓气候变化咧咁。可能我哋系平日咧就系挂住搵钱啊。对于头先你讲嘅数，哇完之后，喂翻工啦，一间去边度食饭啊？喂，出数啊？你搞唔搞掂啊？条数？ 系 某程度上，我哋呢个地方咧，其实系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嘅地方嚟嘅、其实一见到呢啲数字咧，我哋所有嘢都会忘记噶啦。 嗱、呢个咧真系咧就讲到系我哋而家嗰个政治经济吓嗰个模式咧，即系香港咧就成日话我哋要一国两制啦，50年不变啦。咁其中一个就系资本主义嘅运作模式啦，但系其实唔系净系香港咧，全世界好多地方咧都睇出咧呢个咁嘅资本主义咧，其实带嚟好多问题咧，系令到我哋系冇办法有效咁样应付呢个气候变化。咁啊，甚至其实旧年咧都喺全世界特别系纽约咧，好多气候大游行其实已经有啦，旧年啊，但系香港就冇游行到啊。咁啊，好多人都提出呢样嘢。咁当然再早几年就系占领华尔街啦，2011年啦吓，即系金融风暴之后咧，其实我都好愕然啊。如果大家上互联网啊，一睇啲图片啦吓，你就会睇到啊，佢就有一个好大嘅横额，直情叫做 Capitalism is not working， 即系资本主义咧已经系此路不通啦，行唔通噶啦咁样样。嗱，因为好简单，我同大家分析下就系话，譬如你谂下任何一个大企业嘅 CEO 啦吓，行政总裁咧喺呢一个季度业绩同埋人类生死存亡吓，即系挽救呢个系环境之间，如果要佢作出一个抉择， 季度业绩， 佢一定系拣季度业绩嘅，因为咧任何拣后者，即系咧，哇，佢好有即系 好有心、 有好有心，好有良知嘅，佢拣后者，但系拣后者一个一早已经被人撤换咗啦，炒鱿啦，系咪？好啦，同样道理，一个资本家喺资本累积同埋人类生死存亡之间，系要佢拣一个，佢一定系拣资本累积啦，系嘛 ？capital accumulation 啦，系嘛？因为佢拣后者一个资本家咧，一早已经俾人淘汰咗啦，系嘛？呢、这个就系背后嘅硬逻辑啊嘛，一个内在逻辑啊嘛。咁仲有就系话，点解我哋嘅经济要不断咁增长咧？因为你唔增长咧，第一商业竞争之间咧，就一定系大食细，做大做强是硬道理吓、大鱼食细鱼，你唔食人，人哋食你。我哋一个俗语叫 M&A 啊嘛，你知啦 ，merger and acquisition 啊嘛，系嘛。好啦，咁仲有就系一个叫做存贷利息差嘅问题啦，就系银行咧，你摆钱入银行，你就有利息啊，咁嗰个叫做存款利息。但系佢将你啲钱就借俾人做生意啊，嗰、那个咧就叫贷款，但系佢收嘅贷款利息梗系高过存款利息啦。呢、这个亦都系正。让所有嘅银行家都变成系肚满肠肥嘅大肥猫啦，系嘛？咁啊整到嗰个大堂啊金碧辉煌啊吓，咁啊银行家嘅俱乐部你知几劲咧？好啦，咁但系呢个存贷利息差可能只系几%嘅啫，几个%咧？但系因为个银码大啊嘛，吓呢几个%嘅差异咧，其实就好大好大银码。但系你谂下，作为一个资本家，佢去做生意，就算真系实业家做生意，佢做到生意有个即系利润率啦，但系佢赚到钱，但系佢赚到钱佢都要摆翻落银行嘅啫，咁啊最多就摆定期嘅啫，再大啲，我唔买定期啦，个利息唔够啦，我买买债券啦吓。但系谂下债券嘅利息都系低过贷款利息嘅，咁所以实际上而且唔好忘记呢个系动态嘅。如果个利息系以复息咁增长嘅，咁即系话如果一个大资本家咧，佢个利润嘅增长啊，即系话一年一年嘅增长，今年嘅季度业绩又胜过旧年几多，旧年又胜过前年几多。如果佢个利润增长系低过呢个存贷利息差嗰个百分比咧、其实佢即系等于白做，佢即系等于蚀本。咁所以我哋而家银行制度咧就一定毁灭地球嘅。 因为个问题就系话资本主义点解要不断经济增长 ，GDP 一增长，你 GDP 一唔增长咧就导致失业噶咯。 嗯， 呢、這个亦都系因为资本家咧，佢系要竞争嘅期间要减低成本，减低成本最重要嘅成本就系劳动力嘅成本，就系、是、用机器替代佢就导致失业。咁但系如果个个都系咁嘅时期，咁社会又弊家伙啦。你咁多人失业就消费就有问题，消费有问题就生产过程，吓、 嗯、 咁、啊、就会经济衰退。咁所以佢唯一嘅方法咧就系、是、不断扩张嗰个经济规模。呢、這个就等于咧海入面某啲鲨鱼咧。其实佢要不断向前游嘅，因为佢唔向前游咧，佢就会窒息噶啦。 嗯， 其实我哋而家资本主义制度咧，就系你要不断膨胀嘅，个 GDP 一定要。点解你话世界各国嘅领袖系点解你话净系挂住 GDP 就唔顾环境啊咁样？其实系啲领袖都无能为力嘅，因为你话 GDP 一唔增长咧，就会有大量失业，咁个社会就会冧噶啦。吓，失业嘅当然系一个社会问题啦。咁对于资本主义咧，失业就 系 嗰个消费不足，生产过剩 系。 所以我哋要明白， 但系我哋就要生产过剩，所以令到个消费系更加狂，更加可以。 咁啊，好大件事，所以咪不断破坏环境咯。不断消耗所有嘅物资啊、能源啊、制造垃圾啊咁样啦。吓，佢背后其实系一个好强嘅硬逻辑嘅。 嗯，咁啊喺呢一个即系香港都系其中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嘅地区啊，系咪代表呢个地区永远冇办法推行啊呢一个环保嘅政策或者气候嘅政策咧？ 唔系，即系话根源嚟讲就系要解决呢个问题。 转头翻嚟问下你先。 系。 原来生活好快乐。 去呢个幸福厨房之前咧，趁仲有少少时间，要同我哋今日嘉宾李伟才博士再倾下。头先即系佢讲咗一啲，我同阿刘婉芬都觉得好似好无奈嘅一啲。 唔系头先佢讲嗰啲成个香港社会嘅资本主义嘅成运作， 唔止香港，系全世界。 全世界。 咁啊，我自己即系作为一个小企业嘅其中一个嘅即系员工，我深深咁体会到，不断每一年都有一个新嘅要求嘅增长吓。咁呢啲新嘅要求嘅增长系每一年都加嘅、啊，你讲紧系。咁、啊、究竟系边度嚟嘅咧？嗰、那个消费力系咪？ 就系全贷利息。 系，咁所以你会见到咁所有嘅大企业、小企业，大家都向住呢个目标追，冇人话你今年嘅目标咧系嗱出年唔使啦咁样。咁系点样改变咧？吓、 嗯， 即系头先我听到阿博士仲讲咧，就咁要改变银行制度啦。点解要系私呢个银行私有咧？仲想咩事咧？我净系好冇嘢讲。 全世界应该系储蓄互助社，而唔系银行。 即系呢个已经系我，所以我觉得咧，应该系有世界末日嘅。 如果你冇世，我乐观啲。 系如果你冇世界末日，你点样推翻呢一个行为嘅模式，呢一个资本主义嘅制度咧？咁样 似乎就唔可以。不过我相信咧，如果呢部分我再讲落去咧，我哋要多两个钟头嘅时间先至讲得到。不过到最后啦，都想即系提一提大家，因为今日阿博士上到嚟咧，其实有一部分嘅原因就系要大家参加下，即系佢哋嚟紧11月29号 一定要出嚟啊！ 系行出嚟呢、這个全球气候嘅大游行，咁啊由呢一个中环码头行到去呢一个金紫荆广场结束咧，佢就话预计两个钟，咁我谂应该都唔需要 一个钟都唔使。 系啊， 系好快。如果要参加呢个游行咧，系咪要登记先，定系做啲咩嘅咧，博士？ 其实咧，你去嗰个 www.350hk.org 好简单，好易记嘅吓。咁啊，上呢个网站咧，其实我哋咧就可以喺嗰度登记游行噶啦。咁啊，就系亦都可以联署我哋呢个公开信啦，俾政府噶啦。咁啊，最好咧，我哋话三点啦，大家其实应该最少要早15分钟啦，到啦。咁亦都讲下咧，其实我哋嘅起步嘉宾咧，邀请到一班好猛嘅人啊。 例如 曾玉成。 喂，真系好猛。 法国驻港总领事。李卓人。何秀兰、毛孟静、郭佩凡、刘秀成，仲、有刘天赐、萧若元，传媒界嘅有张翠容、欧嘉伦、陈晓蕾，好多好多人。 但我即系 仲有演艺界唔记得咗关心妍。 OK， 咁我见到你其实喺政治上面你都有左中右嘅。 系啊，梗系要跨越左中右咯， 即系 齐心斗气候咯， 系口号噶， 不分呢个政治嘅。 系啊，呢样嘢系不分政治噶。 我都似个口号嘅， 就系、是、跨越左中右，齐心斗气候。 幸福厨房， 好啦，呢个时候咧，仲有几分钟时间咧，要交翻俾长哥，因为佢每个礼拜咧都会喺呢个幸福厨房嘅环节咧，教大家整一啲食生嘅一啲嘅素材啊，或者一啲嘅菜单啊。长哥 做咗一样嘢好正嗱，好容易嘅啫，你揾三样嘢翻去咧试下，咁咧呢三样嘢咧系超级营养嘅，就系奇异果啦，香蕉啦，薄荷叶。 嗱、 啊， 原来山上打埋咧吓，加少水咧，你可以做一个好似 music， 一个好好浓嘅 music 咁咧，系好正嘅。 异果香蕉薄荷叶， 系咪好得意咧吓？咁啊，尤其是系天时暑热啦，而家就唔系暑热啦，不过都啱噶、嗯。除非你 系 好寒凉， 个人好寒凉， 系啦，薄荷叶就寒凉嘅。 嗯， 不过我哋好多火气，你知啦。你有冇食面包先？你食埋啲又焗又煎嘅嘢咧？ 食面包都好火啊，平时 咪系咯。 不过加少少姜咯，如果你系你担心火。 火咁样啊， 好简单嘅就系咪？又咁打埋佢就系噶啦。奇异果、香蕉、薄荷，记住 份量几多咧？ 冇乜所谓噶吓，你想甜啲落，咪落多啲香蕉咯。你想再加啲维他命 C 咯，咁啊落奇异果， 系跟住加啲薄荷咁样。 好，一定要试下。 系，不过好想问啊，即系阿长哥，其实咧，头先你讲奇异果，最近咧我食到一个叫彩虹奇异果， 嗯， 哇，我觉得甜到爆炸。咁但系咧，你知道有时我哋话，我哋嘅生果咧，理论上就系即系食开嘅。都系嗰啲有、有酸酸甜甜啦、但佢冇酸嘅，只得甜嘅啫、对于呢啲生果，你有啲咩嘅睇法嘅？ 都系品种嘅问题咯。但系啲品种点嚟嘅咧？ 人工整出嚟嘅， 基因改造。 呢、个我就相信暂时未有基因改造住，因为唔有大规模啊，唔系咁多人食奇异果啊。 但如果呢个彩虹奇异果，我好相信系好 OK 嘅。 但系其实我唔中意嘅噃，我真系好似咁讲咧，其实就生果我中意有少少酸噶嘛，酸酸甜甜先好明，正甜根本，而且你都。 真系好似糖水咁， 因为我哋要低糖低盐啊嘛。太甜啲生果都唔系几好。 所以有时我谂下，会唔会即系我哋啲生果做到好适合我哋啲商业嘅口味？ 就系咯，喺过去几千年咧，我哋越整越甜啊，即系咁啊，所以咪越嚟越唔掂咯。 越嚟越多人有糖尿病 啊，将大自然啲嘢搞到七彩，而家咪咁多问题咯。 嗯，我唔知道喺嗰个配种上面咧，点样可以做到呢一个嘅奇异果咁甜啦？ 难嘅，佢将啲嘢喺度配喺度配咁样。 因为其实基本上佢唔系一个，因为你话奇异果而家系冇基因改造， 唔使做基因改造。做咁复杂噶，你要甜啲啫嘛， 即系已经喺个 lab 里边可以做到个配种。 唔系 lab 啊，系佢系用接枝嘅方法， 接枝嘅方法， 你接我接咁样， 咁就接到最甜。 互相交配咁啊，配出嚟啫嘛。 系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今日咧即系阿长哥就介绍咗呢一个嘅奇异果，同埋加香蕉，再加啲薄荷叶。如果你觉得好寒凉嘅话，我就俾多少少你，就加几片姜。咁我相信应该系又可以将个寒气驱走嘅。咁啊，亦都好感激阿李博士啦。 系， 唔前天文台嘅科学主任李伟才先生，咁喺我哋直播室讲咗有关佢哋喺11月29日有个大游行，就讲到有关呢个气候变化嘅问题吓。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同埋我觉得头先阿博士就话唔系有兴趣，系一定要 冇错 参加 出嚟。 系咁啊，亦都系晒长哥今日你介绍咗阿李博士俾我哋认识啦。咁啊，好得意啊！我会睇下你 食咗几十年咧。 识咗几十年啦，即系要买你嘅书嚟睇下先得。 好，多谢多谢。 买嗰本吸69亿人 唤醒69亿只 青 蛙， 真系好值得睇一下。同埋而家我哋讲紧呢个青蛙就代表紧我哋，已经唔系69亿，系73亿 啦。系， 同埋一路听到你讲嗰、那个点样灭呢、这个淹没呢个我哋人类嘅文明啦。唔怪之我哋喺化石里边见到。